出的坚强，心其实已在当人。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年轻的时 向天泉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够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早晨五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-6°。今天是大年初三，未来三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以多云天气为主，白天气温回升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。夜间湿度大，会有轻雾，能见度会比较差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见晴，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°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°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